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呢？其实就比如说叫拿唱歌这种事儿啊、 嗯， 有时候可能小时候你看咱这上台就嘎嘎就上台就唱了， 对啊， 等大了以后呢反而变得扭扭捏捏不能唱了，对不对？或者是 顾全这个， 哎呀，顾面子，想这个，这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您能想到哪些事儿是小时候能干，但长大了干不了的？ 是干不了，还是不让干呢？ 小时候能干，大了就不就反正 最好别 大了，不是大了就干不了了。就这个种、 哦、 这种的， 就小时候 就甭管是别人不让干，还是说自己不愿意干了，反正就是你长大了以后就反而干不了了的事儿。 就是小时候有特权干的事儿，对吧？ 嗯，反正就是小时候能干的事儿。 得，那您找着我们，告诉我，您回忆回忆啊。 哎、当然，今天早上有这么多早起的朋友，我们必须要说一说啊。像这个一路花香花仙子，有一种幸福叫简单，唐朝，还有他的，还有南空谷幽兰，欢迎你们。来吧，珊珊， 我好想知道你今天吃的什么早饭呢？ 肉包子。 哦，怪不得。 对，肉包子打狗了。来来来，来一下吧，来一下。 来什么呢？你点吗？ 哇、哦！哎，真的口气真大，你这 啊不， 你随便。 我的唯一要求就是别点太新的歌 啊！我这，你放心，我也点不出新歌来。那个不是你就找一首吧，你随便，就这个时候你突然映入脑海当中的歌声会是什么？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其实我很少唱王菲的歌。 这哪是王菲的歌呀、啊、 王菲的那个翻唱嘛。 哦，王菲， 邓丽君的、啊、但是很少唱王菲的歌，不知道你刚才跟我说提示我突然映入脑海的就是这个。 哎呀，哎，一会儿可以啊，珊珊，一会儿咱俩合唱一首知心爱人。 可以呀、啊、 知心爱人会唱。 你不知道我小时候唱昆曲的吗？ 哎呦呀，这牛吹的。哎呀，来来，你越说越大了， 拦不住了。 来来来，首昆曲来 啊。别了、 哎、你看你看你看、 啊、你知道这个没，就是没有这个听堂的感觉的时候、 哦、 不是一大 听珠、啊、对对对啊，一唱魔说了， 对 对，一唱魔呀，我跟你说。哎，你要点你要点 face 行不行啊？还苗山就是赛王妃，你怎么一看姑娘这嘴这么甜呢？ 你有品味。 苗山是赛王妃，你媳妇呢？魔草儿是什么？你告诉我。 魔草说了，这个短信是我拿我老公手机发的。 可他手机，我跟你说，你看一照魔肯定就只能发这一条微信，知道为什么吗？手机已经被魔草儿摔烂了， 是吧？今儿早上就有别了，是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有哪些事儿是小时候能干，哎，但是长大了反而干不了的。哎，你跟我们说一说。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 地铁新机场线慈各庄站实现主体结构封顶。 嗯，还有六项社会保障待遇标准调整，起退养老金人均增长每月210块钱。 高温来袭，高温津贴您拿到了吗？ 啊，还有这个。 哎，嗯， 还有这个扶摇开播，哈利波特笑了。我要知道为什么，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来来来来，咱们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新闻消息啊。地铁新机场线慈各庄站昨天实现了主体结构封顶，这是全线三座车站当中，继新北航站楼站之后的第二座封顶的车站。那新机场线计划于2019年的9月通车试运营。好，再来关注一下昨天上午的消息啊。 昨天上午呢，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本市2018年六项社会保障待遇标准集中调整方案，包括了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和福利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工伤保险金定期待遇以及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进一步提升了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促进了群众的增收。按照国家的要求呢，自2018年1月1号起，继续为企业退休人员含退职和这个退养人员啊调整 领基本养老金，今年的调整按照5%左右的增幅进行，调整之后人均增长210块钱，与去年呢基本相当，养老金平均水平将接近4000元。 哦， 这也是本市第26次连续增加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制度了。哎，最后说一个时间段啊，这次调整从1月开始补发的，7月15号发放到企业退休人员手中。 喂，再来关注一下，6月已经进入到了高温津贴发放季，下周呢，北京市将会开始对园林绿化、建筑工地等进行高温津贴发放的专项执法检查。对于高温津贴应发放、未发放的，或者是低于发放标准的劳动者，可向人力社保部举报。那这个人力社保部门啊，那本市高温津贴采用按月支付的制度，每年6月到8月，只要在室外露天作业人员或者在33度啊，包含33度以上的室外工作场所的作业的人员，都应该按月拿高温津贴，而不再把关注点放在哪天超过了35度的高温啊，或者是哪天过了一点没过等等的看天预报。不，只要你在这两个月当中，只要你是在33度以上的啊室外场所，都应该每月发高贴啊发高温津贴。 对， 另外露天作业如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交通巡警、户外线路检测人员，还有快递员，室内作业如炼钢工人、机械铸造工人等，都有可能享用到高温津贴。同时呢，高温津贴标准具体为：室外露天作业人员高温津贴每人每月不低于180元，在33度含33度以上的室外工作场所作业的人员，高温津贴每人每月不低于120元。而此标准是2014年确定的，目前上没有再行调整的计划。话啊，其实已经不多了，对吧？ 对， 已经不是很多。 对， 一定要按时给人发放。像昨天我真的是，你像昨天中午的时候，那时候是得39度了吧？我看反正温度计上是39度。 而且你知道，长时间在外边，比如说咱们偶尔出几下都这么热。 对啊， 像警察叔叔们就很辛苦。 对，然后那天昨天我就看到路上有这个有工人在安装一些那个墙面的东西什么的。哎呦，就当时我在看到那，我就想，你说你坐在车里啊，你坐在办公室里啊，都觉得哎呀热的不行了，不行不行的了，哎，这些工作人员也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 辛苦了。 希望老板们啊，咱不要太抠啊。 哎， 好吧，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咱们说的是有哪些事情是小时候能做，长大了做不了的呢？欢迎你跟我们互动。 我用背 珊珊，看看大家这个小时候都做过什么事情啊？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主动把小时候的年龄提到了很大 啊，是吧？ 对，像抱抱兰说：“哎呀，今天没睡懒觉，求表扬，棒棒的，给你一朵小红花哦。”他说：“小时候跟男朋友说再见，他说啊，年轻的时候（括号年轻的时候）都是拥抱啊什么的，哎呦腻腻歪歪，依依不舍。现在跟老公说再见，都是满脸“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行行行，你开车慢点啊。”好了，行，能别回来先别回来啊，说就开车慢点就没了。淡定多了，你知道吗？ 对， 这个 糊涂的旁观者挺逗的，说14岁以前好多事儿还没来得及干，这一过14岁再干的话，哎呀，好些事儿吧就被可能写进了刑法。 哎呀，你想干什么？ 要再干就负法律责任。 你让你干点好事，哎呀，好家伙！ 我是觉得吧，但凡你14岁长大之后可能会被写进刑法的事儿，14岁前最好你也别干。 对对对对，这个说的特别好啊。另外看一下，熊孩子说了。一说到小时候能干大了不能干的事儿，我就想到了这个，就是小时候出去玩内急憋不住的话，家里老人肯定就叫就近找个树坑就帮你给解决了呀，大了哪成啊，这不成啊。哎，你要这句话你别说，你有时候你开车上高速公路你见多少人是吧，啊，经常有人在马路边上就那样是吧。他说包括现在应该也还是经常会看到路边，尤其是夏天，一个老人把着一个小孩在树坑或者下水道口解决内急的问题。这倒也是小时候干的如此的叫怎么说呢，光明正大的，长大了反正都得躲躲藏藏啊。 但这个还是 人有三急， 但这个还是不文明行为啊。 对对对， 爷爷们最好都不要干了。比如说刚才我看到的这条短消息，一丈魔同学说，看我又发短信了。 哦，你俩手机啊。还有赵兵说了，大周末的加班被堵死在北五环，我快崩溃了。 看我说什么了、加班的朋友很多的， 周末怎么还能被堵在北五环？那我知道了，都是你们公司的人吧。还有很多朋友啊，在说 飞翔的黑豆芽儿，小时候最爱干的就是活泥巴，现在我要再活泥巴，会不会被人打死？ 不会啊，你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要是有人说哟这么大了还活泥巴，你说什么活泥巴？谁活泥巴？做艺术品不知道吗？ 哦， 没听过哟。 这是著名桥段，泥塑。 哎，这我才玩艺术。 但是这个取决于您这土是哪来的？ 对，包括你用什么货的，还有你做出个什么东西来啊？来来看一下，当然还有很多朋友这个期待着苗山的唱歌啊，还有人点歌的 哦， 想听这个相约酒吧。啊， 都是王菲这样。 哎呀，还有王小拽说：“你俩能别闹吗？这正刷牙呢，一口沫子都喷镜子上了。”好，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咱们说的互动话题是：有哪些事儿小时候能干，但大了以后干不了呢？Mr. 赵少伟，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啊，您就不要再刷屏了。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热点的消息啊。最近呢北京连续出现高温天气，城区供水以及用电处于高位运行的状态，但是当然还没有突破历史的峰值啊。记者从市自来水集团了解到呢，城市供水管网已经与部分近郊区实现了互联互通，同时针对东坝、北青路等个别区域高峰用水紧张，还启动了专项的供水保障预案。此外呢，前天电网最大负荷1842.3万千瓦，发生在下午的16:36，那比去年同期的1725.9万千瓦增长了6.74%，但较去年的2200余千瓦呢，而2200余万千瓦的峰值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其实最近也确实是，就是大家肯定都是希望能开空调啊，能够怎么冲个凉水澡啊等等的啊， 凉水澡。 对，反正就是用水也比较多。但是大家还是你听到这么大的数字，你都不觉得紧张吗？对吧？我有时候经常会有这种危机感，我在想哇，万一用不这个这用完了怎么办？对吧？或者是 这所以大家还是千万别浪费。 对，尤其在这个时候，像刚才大帅说的，这个天气持续高温，所以可能以前平时我开半小时或一小时空调，现在可能全天开或半天开，甚至晚上睡觉盖着被子开，对吧？ 嗯。 所以就大家还是要珍惜用水 用电。空调有一个定时的作用。 对。 对吧？你开，比如说你定个三个小时。你中间关了都没关系，对吧？你肯定热不醒你，你放心吧，睡着了就醒不了。 别把后腰吹坏。 再来关注一下，公安部从9月份开始，车辆要全国通检了，可以。 日前呢，公安部部署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提升了交通管理服务便利化工作，公布了简洁快办、网上通办、将近就是就近可办的20多项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新措施。其中呢，2018年9月1号，这是基本上3个月之后吧， 嗯， 实行车辆全国通检，全面推行小型汽车、货车和中型货车跨省异地检验。 那在互联网加交通服务方面呢，推出了4项服务啊， 嗯， 交管服务网上办理，提供网上补证、换证、预约选号、事故处理等交管服务。此外，除此之外呢，还将推进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个文化热点的消息，就是杨幂主演的新剧《扶摇》近期开播啊，豆瓣评分迅速跌破5分 啊，跌破5分了，4点几、 哎、对对对， 哎呦， 然后在《扶摇》里最让人忍受不了的是能找到很多其他剧的雷同剧情和情节、 嗯、 啊，而且找这些雷同的剧情和情节成了很多网友的一大乐趣。从观众反馈的情况来看，扶摇已经将拿来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和很多著经典作品的剧情如出一辙。如果说10年前的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啊，这个拿过来对比一下的话，我估计啊，哈利波特人家能笑掉大牙，你知道吗？笑掉大牙呀，因为扶摇对他简直是致敬到了极致。比如说我们来看几个 这个细心的网友还特别据说在网上制作了表格哈、 嗯、 将扶摇当中与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类似的设定进行了对比。 嗯， 扶摇中参加8年1度的这个什么 应该有宫斗赛吧， 是吧、需要呢将印有自己的这个血迹的这个液贴到这个混天方鼎当中、 嗯、 而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学习魔法的弟子也需要将自己的姓名写在一张羊皮纸上投入到火焰杯里，这个桥段、 哦、 另外呢扶摇中呢有人陷害扶摇，将他的这个血呢投入到了混天方鼎、 嗯、 这哈利波特与这个火焰杯当中也有人陷立哈利波特，将他的名字投入到了火焰杯。扶摇、 哦、 和哈利波特呢对此还都不知情、 哦、 但都被允许参加比赛，而比赛当中呢，前者就是斗神兽，后者就是斗火龙 啊、哦， 神一般的相似。 哎呀，我，这个是这样啊，其实是这样，我就对这条新闻，我就一句话的评论，我想套用范志毅曾经在这个中国队1-5这输给泰国队的时候发表的一句评论：连脸都不要了吗？我觉得珊珊这样吧，咱们就不听了。 这是曹芳吗？ 黄韵玲。 哦，怎么这么好听呀？ 你要听一下。 哦，好好听。 怎么能没有终点？未来怎么能不管从前？真心怎么说变就变？爱情怎么能容许介入？心酸怎？ 来来来来来，这个这样，本来还想跟你一起合唱一下，反正后来发现这首歌太好听了，算了，下半时段我们 是吧，真的很好听， 下一时段我们再唱吧， 好 不好、啊、好 嘞。 还有位叫太年轻的朋友跟我们说，每天早上听文艺广播都没互动过，今儿发一条你们不读我的，我太伤心了。我们读你的了吗？我们看一下你发的是什么。 我还没有、 哦、他说早上周六早上都这么嗨，上班路上一下子清醒了，对不对？ 对， 你就是为了让您清醒一下啊。今天早上咱说一说哪些小时候能干长大了不能干的事儿，就干不了的事儿。你那儿 就说格桑花朋友写的这个，大家找一找、嗯、小时候是不是都干过。 哦，什么事儿？ 小时候可以啃自己脚丫子，现在啃不了了。 哎， 现在啃不了的这个得看是您够不着了、 对对，现在是这样。现在啃不了是因为这腰下不去了。没有，你别，那天我们这个，我现在手里还保存着一张照片，就是我那个我们研究生的一个同学，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现在是在厦门卫视当那个主持人 啊， 播新闻的，曾经在宿舍里啃过自己脚丫子，在研究生阶段。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厦门卫视啊。 哇，这枣儿姐信息量好大、啊。 来， 然后另外呢，这个飘就说了，小时候下腰啊，前滚翻、后滚翻、侧翻，小时候玩那叫一个利落。 哇，你小时候是只猴啊！ 现在呵呵。 我真的是，我发现年大了以后，这个人呢，这个整个身体都僵硬了，对吧？就是动也动不了了，你知道吧？哎， 主要顾全脸面嘛，是吧？ 对，就是说了。哎呀，我觉得小时候能干，长大干不了的，那肯定是撒娇啊。小时候随便撒，现在一个大老爷们撒娇，那就几个结果。第一，可能会被鉴定是从某个国家回来的。第二，大耳瓜子伺候。 哎呀， 撒娇，我觉得是这样啊，撒娇，不是撒娇了，还可以撒，就关键看你在哪撒。你在家里，你跟你媳妇儿使劲撒，对不对？你越撒撒的越大越好， 不是这东西怕搂不住，你知道吗？ 萨瓦迪卡，欢迎来到我的国家。 李学敏就说了、小时候可以跟姥姥姥爷要零花钱， 哦， 长大了不能了。 哦，哎，而且长大了以后总会有很多人跟你要零花钱， 对、你还得主动给啊。 哎，对对对对对。来，再来看 小骆驼九九最棒说，小时候和小伙伴们这玩过家家，可以选择各种角色，长大后就不一定能实现了。 还有一位，有一种幸福叫简单，说小时候啊，能爬树够槐花，这哎呦，对对对，够槐树花，说那个好吃哦，大了就不行了，一个是岁数大了，再一个我一个女孩子。爬树不雅，待到花开。每次站到槐花树下深呼吸的时候，那叫一个香。我最爱的就是槐花的香味儿，我最喜欢最喜欢的就是槐花树的香味儿。 槐花它那个甜甜是甜的。 对，它就是甜，而且是这样撸槐花啊，就是每次把它给够下来以后撸一串一串，就是撸下来生吃。哎呦，那个好吃，而且关键是，就是我现在都有点不太敢闻那个槐花香，我每次一闻。总就会觉得伤感， 那是童年的味道。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听闻一闻广告的味道。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一些，哪些事情是小时候能做，长大了做不了的。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6955-6966。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 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用中国移动无限量看高清央视世界杯，北京移动用户免费享3个月咪咕视频会员，办理无限量套餐，精彩赛事随时看。

好，第一句是我的是吧？ 哎，对，我们接下来来准备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请欣赏歌曲《知心爱人》，演唱苗山大帅。 此处应该有掌声。 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为你担心？在相对的视线里，才发现什么是人缘。你是否也在等待有一个知心爱人， 把你的情记在心里，直到永远。你 直到漫漫长路 拥有着我不配的心情高了。等会儿我要重来。把你的情记在心里，直到永远。漫漫长路拥有着我不变的心，在风起的时候让你感受什么是暖。一生之中最难得有一个知心爱人，不管是现在 还是在遥远的未来，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从此不再受伤害，我的梦不再徘徊， 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一看就不是知心爱人，我跟你讲。哎，不，后面前面唱的这个挺好的，就是、 其实合唱我还诠释了双声部，不知道你们感受的。 哎呀妈呀，真的，后面这个好久不唱，哎呀，这是谁呀？你们要点脸吗？就光知道夸女生唱的好。有没有女同志夸我唱得好？真的是啊！哎呀呀呀呀！哎呀呀！谢谢谢谢谢大家！哎呀呀呀！谢谢谢谢谢谢！哎，一发红包，火箭啊，走起来六六六！哎呀呀！好好好，接下来时间咱们说说互动话题吧。 嗯，一丈夫说的大帅是八七六正军呢，然后我说前半句不错，后半句现场跑调大哥。 来我看一下啊，这个 郑军大早上起来被躺个枪。 这个重来的，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说的，我觉得嘟嘟说的这个特别好，他说我感觉小时候做什么事情都没有顾虑，让读个作文，表演个节目，站起来就读，上台就表演。 那倒是， 现在长大了感觉脸皮越来越薄了，做事顾虑越来越多了，想表演个节目吧就担心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怎么样，想读个方案吧还害怕别人给抄了。哎呀，你觉得吧，是在意的事情，我觉得吧，就是在意的事情太多了。小时候别人比小时候翻跟头，别人说哇，这小孩真棒。现在，哼，这哥们儿疯了吧？对不对？你看他说的多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找找初心好不好啊？ 初心，哎，其实真是这是美好的回忆，好多事儿发现真是好多年不干了。 哎， 但是我们说的就是那种能干的事儿啊。 嗯， 有些事儿您不能说那个哈、啊，小时候其实也不应该干。 哎。来，你那还有， 就比如说这个隔壁老王就说， 嗯， 小时候男女厕所随便进啊，特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哎， 尤其憋急了是吧，就是吧， 找个犄角旮旯，嗯， 长大了肯定不敢了呀， 嗯、 尤其堵车的时候再忍不了也不行、 哎。对，真的是，我也遇到过堵车憋厕所，那叫一个难受，我跟你讲。 但是你知道你要在高速路赶上想上厕所怎么办呢？ 就是。你不要问我嘛，万一我回答的答案不好。 我碰上过一次这样的事儿，正好真的是特别堵，特别堵。有一次回北京，然后我特别想去洗手间，然后我非常不好意思的那个，虽然堵在那儿不动，万一你走开的时候，而且其实离着收费站很近了，但是万一你走开，它就动换都不合适。然后我就跟后边的人眼神一对，后边那个人下来了，冲着我说：“咱们一块儿去吧。” 哎呀，珊珊你也是拼了，我跟你讲啊。 女孩憋憋没事吧，因为女孩又没有钱，对吧，就憋不出病来。来看一下啊，这个再来关注一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不看朋友圈说了，小时候做好事人家说学雷锋，长大了再做好事人家说傻不愣登啊，小时候捡到一块钱给警察叔叔超赞，大了捡到十块钱啊，给这个也不给了啊，小时候扶老人是爱的体现，大了你要再扶老人是吧，你这太悲观啊，太悲观， 还是应该扶，还是应该扶， 对对对对。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咱们今天互动话题是说有哪些事是小时候能干大了不能干的啊，好了，大家就不要再讨论我跑调这件事情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说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体育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的两场比赛。哎呀，昨天晚上我也看了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第三个比赛，是中国女排迎来了本赛季与巴西女排的第二次交手。哎呀，跟江门战苦战五局遗憾输下来不一样，那昨天晚上呢，中国女排是以0-3不敌对手。面对这场实力，这场比赛吧，主教练郎平坦言说，这是中国女排学习的机会，我们还是会一如既往的把比赛当作锻炼和提高自己的机会。那从照片上看啊，郎指导也是铁青这个脸啊，输球肯定不开心嘛，对吧？ 但是我们就看看半决赛的时候能不能正常发挥。 对对对，那另外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吧，就是 2018年的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马来西亚公开赛结束了四分之一的决赛，中国队呢有四项拿到半决赛的门票，比如说这个是石宇奇是吧？最后呢是惨遭逆转，无缘男单四强。这个何冰 娇 看不清，淘汰这个这是谁、 山口茜啊，闯入了女单四强。 哦、 男双像何继廷还有谭强爆冷淘汰了赛会头号种子吉利昂和苏卡姆乔。再来， 羽毛球赛场一直还挺那个 紧张和激烈的、啊，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詹姆斯吧，这个篮球方面，在北京时间6月29号，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勒布朗詹姆斯已经决定跳出合同，成为一名非受限自由球员。2016年的夏天，随着骑士队夺得队史上的第一个总冠军，詹姆斯与骑士队续约了一份3年总价$1亿的合同，其中三年总价， 哇， 人家3年挣1亿啊！哎呀，我3年挣1亿，然后呢，说其中呢最后一年是球员选项。那今天就是昨天啊，詹姆斯的经纪人里奇保罗正式通知骑士队，詹姆斯将拒绝执行下赛季价值$3,560万的合同选项，成为一名非受限的自由球员。哇， 就是自由职业者是不是？ 对对，人家$3,560万直接就不要了呀，切是吧啊？ 可能是因为那种签合同的吧，有一个大团队在。 骑士，你要我吗？骑士，我可以的。 比如说，大帅可以去唱歌。 我不要前面那三，我这不是一共3560吗？我不要前面那35，你给我60就行。哎，好，再来说一说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咱们说说世界杯吧。而今天晚上有两场比赛啊，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场是葡萄牙对乌克兰，另外一场就是阿根廷对法国队。Oh yeah！ 哎呀，说实话，这一届世界杯后面的比赛，我可能不太关注了。 为什么？ 我就伤透了心。 哎，你最喜欢的球队被淘汰了， 对， 哪支球队？ 德国呀！ 啊，我就知道你肯定喜欢德国。 从第一场我就觉得踢得非常不好，说实话，连我的偶像诺伊尔，我在想我第一场。 你的偶像是谁？ 诺伊尔啊。 哦，你喜欢那种胖胖的萌萌的是吧？ 人家哪胖人家 他还不胖， 人家多可爱啊。 哎呀，尤其 而且诺伊尔最逗的是在那个马上就要比赛结束的 踢韩国队的时候吗？ 对，不在上一场第一场比赛还剩10来分钟要结束的时候，就看诺伊尔直接奔到了那个对方的球门周围开始参与队员， 这是他的特点。那跟韩国队踢的时候不也是吗？ 对， 他叫什么，他现在不叫门将，他有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一个名词叫门卫。 因为他经常干后卫干的事儿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当然就刚才说到韩国队，韩国队不是把踢了个德国队2-0嘛？ 嗯 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墨西哥航空官网上最近发布了一条广告， 嗯，是什么？ 题目是什么呢？叫“我们爱韩国”。啊，墨西哥航空官方网站显示，从昨天起，所有墨西哥飞往韩国的飞机票全部打8折优惠，以表达对韩国队末轮2-0击败德国，在无形当中帮助同组墨西哥队出现的一个感谢。你看看人家， 就因为他们俩的比赛，他渔翁得利了墨西哥， 哎， 是吧？ 当然，其实这个事儿呢，要说一下，你看啊，虽然说墨西哥队感谢韩国队吧。但是韩国队昨天回到了韩国之后，就是开发布会的时候，在那个这个被扔臭鸡蛋了，啊，被拿各种鸡蛋砸等等的， 哎， 啊，所以也挺，这足球有的时候就这样，成王败寇啊。哎呀，那接下来时间 差一点儿，全那个德国的餐馆可能都请大家喝啤酒了。 对，那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和大家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吧。 好像你的错。Girl，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尽在敷衍中。Girl， 我不是故意对你冷落，时候我不够温柔。Oh girl， 我强烈感到时间不够，想牵着你的手对抗寂寞，轻柔像阵微风，让我从容不迫，一切都会不同。身边情人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 哎呀，一首杜德伟的情人还是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和思绪的。 小的时候这首歌简直啊。 啊，洗衣照模说这歌选的不错啊。MV 女主是邱淑贞，当年好美啊。 哎呀。 啊，你确定只是想起了邱淑贞吗？ 哎呀，刚才我看到有几个朋友特别逗 啊， 说的这个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低头族，现在有了智能手机，低头族多了，颈椎病也多了。 你的意思是小时候能脖子360度转，现在转不了是吧？ 啊，于兆摩这特逗，说哎呀德国队太可惜了， 嗯， 我还说这踢他们踢球可惜，他说哎呀那么多的啤酒和香肠都没吃完。 那就喂魔草儿吧。 哎，我特别想知道他们运了一飞机吃的是还运回去吗？ 什么运回飞机？ 德国队到俄罗斯的时候， 嗯， 他们说别人都是客机，德国队真的是，嗯，叫什么呀，货机。 哦， 因为拉了多半个飞机是香肠还有酸菜， 哦， 还有猪肘和啤酒。 那就我估计就是这样现场卖嘛。就赶紧晚卖了， 止损是吧？ 对对对，醉猫说了，小时候呢和同院的一个男生手拉手出去玩，突然他站住不动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等一下我肚子疼，然后就放了个就走了。我估计现在再见到他，他不会这么说了吧。哇，哦，哎，多么美好的回忆。 哎，你说这个片段啊，首先关键词手拉着手， 对对对对，然后男孩还在一个女孩面前还可那个样子啊。 哎呀，这个真的是如此的纯真和美好， 坦诚啊， 坦诚。 这个男孩估计一辈子最坦诚的时候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时候了。你可以见了他以后再说，你肚子还疼不？来看看啊， 这个东店的龙说：“哎，两位，我吃饭的啊，你们不要太逗。 ”还有油说那个油饼女神从此改名油饼爱人啊。 各位的品味都是很好。爱 伴着油饼。哎，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说的是 小时候， 小时候有哪些事儿是小时候能干，长大了以后干不了了， 对，就不太合适。 哎，就不太合适的事儿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说一说一组文娱资讯。央视少儿频道今年推出的首部少儿科技情景喜剧《微星时代》第一季广受好评。今天起，央视少儿频道将推出第一季《微星时代》完整版。那小观众们将随着小主人公探访国际著名航天员训练中心和航天博物馆，听航天员王亚平以及月宫一号总设计师刘虹分享教授这个太空的奥秘，同时呢，还将欣赏到霍思燕、季冠霖等明星的精彩互动。 将于7月6号上映的大型文献纪录片您一定不要错过，内蒙古民族电影70年昨天首映。作为影片的编导呢，崔永元也来到了现场。他收藏的这个70年前的一本本的蒙古文字的小人书，连同他电影资料海量的收藏，在这部纪录片当中呢，以信息和全息虚拟现实技术保存和完整的这个反映出来，使观众能够回到中国电影永远闪光的经典片段当中。 好，再来看一下，由绘梦动画创始人李豪玲导演，易小星和日本 CG 大师竹内良贵三人联合执导的长篇动画《四世青春》昨天正式宣布定档8月4号公映，同时发布了3张定档剧照，电影将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在日本也同步上映。 甄子丹主演的电影《大师兄》将于8月17号公映。《大师兄》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一名退伍的特种兵，在曾经的校长推荐之下呢，回到母校教书当老师，却遇见了一群比当年的自己还要调皮难搞的学生。在和这些同学们这个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呢，甄子丹不仅要苦口婆心，关键时刻呢，还得这个拳脚相加保护这群孩子。所以片名《大师兄》不仅仅是前辈的代名词，更是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上会碰到的守护者，像人生路上这个明灯或灯塔一样的存在。 哦，那二师弟在哪呢？来看一下啊， 二师弟去食堂了。 由佐藤健和土屋太凤主演，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纯爱电影《跨越8年的新娘》有望在今年七夕在内地上映。 这个影片《侏罗纪世界2》内地累计破14亿了 超越了头号玩家，升至了年度进口票房亚军，并冲进了内地影史进口片票房前十名。今天这内地市场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了，《动物世界》《金蝉脱壳2》等新片入市，大家可以去电影院了。 哎，下一条啊，第15届法国电影展映于日前开幕。法国电影展映当中的展映的这个中法形象大使分别是中国演员黄晓明与法国女演员维基尼拉朵烟。 为什么要定黄晓明 啊？ 他好久没有拍电影了吧，感觉。 哎呀，这他现在也算是男演员当中是吧，还是 依然很帅气。 对，还不错的演员啊。那从6月26号到7月22号包括芭芭拉、监护风云、痛苦、一日情人、童年的许诺、编剧工坊、女守卫们、我的珍宝、第一名、心灵暖阳影片将在北京、深圳等7个城市与观众见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有哪些事情是小时候能干长大了不能干呢？ 看着我，我没有 开口无意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那是一起厮守。心却冲昏了头。哦，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没有分开过。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 其实就要把这首歌送给刚才那个跟着小男生一起牵手走路的那位女生啊。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样子的故事。樱花说了，小时候我妈不在家，我特闷，不知道干点什么，突然发现一瓶好喝的东西，哎，我就把它给全喝了。等我妈回来的时候看我满脸通红，就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喝了一瓶水，我妈吓坏了，然后一看那哪是水啊，是一瓶葡萄露。一直到现在我沾酒就脸红，一直都不喝了。葡萄露，葡萄露跟葡萄酒是一样的吗？ 就是没有那个酒精含量那么高嘛。 哦， 是吧？就是以前北京有一个红酒叫桂花陈。 哦， 就是我妈和我什么大姑特别喜欢喝，说那这就是红酒，现在才知道。 哦，那就是葡萄露， 就葡萄汁含量比较高。 哦。好，再来看看你那里。 好，刚才呢，就有一位朋友，这个尹建宁就说了，小时候总缠着舅舅带我去龙潭湖公园、北京游乐园玩，长大了想孝顺他已经没机会，因为已经走了3年了，所以现在就不能做了。 真是，这是一种很无奈的一种不能做啊。 对， 当然还有一位没出过船的、没出过海的老船长说了，我来说一个我小时候的吧。我小时候我老偷吃大拇指，所以导致我的大拇指现在特别的短。那说明你当时吃多了。 这个 Steven 是这个大拇指的 Steven 辉就说，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啊，我一定要去括号2-3岁吧，可以堂而皇之的被带着去女浴池子洗澡。 哦，对，都有这种 事情， 对 吧？现在哈哈哈哈 你想干什么？来看一下我的小朋友就说了，小时候开玩具小汽车随便开，长大了还得学驾照才行。哼，刚才报名考科目一开始。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哪些事情是你小时候能干，长大了却干不了的呢？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一汽丰田 RAV4 荣放，购车首付50000起，至高2年0利率，置换补贴4000至6000元。详询当地经销店，到店扫专属二维码，参与足球竞猜，惊喜等您拿。 来欢乐谷和你爱的人共享欢乐时光吧！6月30至8月26日，北京欢乐谷狂欢节，送您激情与狂欢。

已经是早晨的8:33了，各位，你有没有起床呢？虽然是周末，但是也不要太赖，是不是？ 我觉得那个早上起来躺着那个床上赖一会儿特别的爽。 嗯，对，尤其是周末，你知道最这个我觉得最幸福的是什么呢？就是睡回笼觉。就是你可能被就是平时的生物钟啊给叫醒了啊，醒过来，哎呀啊，今天是周末哦，再睡一会儿，就那种感觉是最舒服的，对吧？ 嗯、 最幸福的。 对， 当然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小时候能干的，长大了不能干的事儿。我突然想起来，睡懒觉就算是一个。小时候你可以睡懒觉啊，长大了就不行了。 哎，在这一点上，我其实觉得我长大了更幸福一点。 哎呦，哎，突然也是。 你小时候上学，我7:30就早自习了。 而且小时候老是会被爸爸叫醒，就是他老会过来叫你起来了，睡什么懒觉，对吧？长大了你自己真哪一天想睡还能睡一点啊？ 我在我妈自行车后座上摔下来2回。我妈直到现在有的时候一说什么事儿，我要是没反应过来，我妈就说、嗯、是不是小时候摔傻了 啊？有可能。来看看 首席尴尬官就说了、啊、哎，刚才偷吃大拇指那哥们儿、 哦、 真是一门技术呀、 嗯、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别人吃手指头吃那么香、 哦、 我和一发小我们俩就偷偷的尝试了一下， 哎呀好 不好吃、 哦、 我们就冲了杯白糖水把大拇指泡进去，泡了大概10来分钟吧，又吃了一口依旧不好吃，后来我们俩一起放弃了。 我的天，哎，你们俩的智商哇、 哦、他们俩就是不太明白、哎、别人缩来缩去有什么好吃的。 我告诉你，你们俩真是我真服了，你俩太笨了。是这样，应该拿油炸，你知道吗？就是哎呦，你俩怎么能那么个吃，你蘸白糖水当然不好吃，你把油烧热把大拇指伸进去然后再嚼着吃，哎，那样好吃，你回去试试好吧，现在试试。哎，小朋友就不要试了啊！现在这位对吧？啊，但凡能听得懂的都别试试。对，但凡听不懂的都别去试啊！再来看一下，再来说说糖糖吧啊！说小时候啊，不能随心所欲的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因为要上学呀。长大了就不一样，可以请假出去玩，自己挣钱了。现在我就和我老公在家，从家里开车出发出去玩了呢。先去唐山的滦州古城玩一天，然后直奔秦皇岛的海边再去玩耍喽，吃海鲜去喽。主持人，祝我们一路顺风吧。 哇，让人羡慕。 我不，你这样，你现在你要走的那几条路，你去唐山是吧？路上有点堵，你这样，你先绕到建国门外大街14号，就北京电台附近，然后你接上我，马上下节目，好不好？哎呀，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 对， 说一说有哪些事儿是小时候能干，长大了干不了的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我们来看一看啊，从前天开始，北京就继续发布了这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那昨天起的开始的3天，北京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然达到35度以上。 嗯、 但人们想办法避暑的同时呢，动物们该如何的顺利度夏呢？ 嗯， 哎，北京野生动物园在动物室外运动场增加了喷淋装置，室内的兽舍24小时开启中央空调。 嚯！ 同时在高温天，北京野生动物园日供1000多斤的冰块，800多斤的西瓜，哎呀，小心他们得糖尿病啊！我跟你讲啊，帮助动物从里到外的降暑降温呐、 啊。哎呦，这是可以啊！ 哎呦，我天哪！ 但是你就用我们这个是什么呀？饲养员朋友们、 嗯、 哈、 嗯， 就是为了保证这些动物朋友们能够那个顺利的避暑， 嗯、 他们就要付出很多的辛勤劳动， 对、 嗯，而且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这个室外作业， 嗯， 很辛苦啊。 要有高温补贴哦。嗯、 去年那个国庆前夕，北京野生动物园引进了5只斑海豹， 嗯， 最大的一只体重已经达到180斤左右， 火。 今年呢是这五只斑海豹在北京野生动物园度过的第一个夏天，所以据饲养员朱雪飞就介绍，为了应对连日来出现的高温天气啊，北京野生动物园特别为斑海豹采取了避暑措施。 哎呦， 就每天下午斑海豹喜欢趴在岸上晒太阳，所以他们就专门准备了大冰块放在岸边，斑海豹还主动的寻求冰块，然后呢趴在上面给身体降降温。 哎呀， 另外呢说斑海豹在冰块上趴20多分钟立刻就会潜回这水里，再过一段时间再上岸。据了解呢，北京野生动物园每天为斑海豹准备就将近500斤的冰块用于避暑降温。 哇，活得太幸福了。 另外除了斑海豹啊，还有什么猩猩啊、环尾狐猴啊、狒狒啊、长臂猿啊，这些灵长类的动物，美洲虎还有东北虎等猛兽，以及羚牛还有这个驯鹿等这个草食动物吧，也会使用冰块辅助降温。有些动物呢还会直接吃冰块，从里到外给自己身体降温。 哎， 据了解呢，在高温天，北京野生动物园每天消耗的这个冰块重量达到1000斤。 哎呀，真好啊！希望这个让动物们也舒服一点啊。这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九寨沟景区暂停接待游客的消息。由于九寨沟持续的强降雨，景区内多处发生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昨晚，九寨沟景区官网正式发出通知，九寨沟景区从2018年的7月1号开始，采取临时性的闭园措施，暂停接待游客。 最近可能要去的朋友调整一下出行计划啊，咱们再来了解一下自主驾驶公交瑞士小镇运营顺利怎么回事呢？这个瑞士的诺伊豪森是一座静谧小城，鹅卵石铺就的这个路面散发着古朴的气息，但是在城里啊搭乘公共汽车呢却未来感十足。只要搭乘这个自主驾驶公交车就能到访当地著名的景点莱茵瀑布。虽然时速呢只有25公里，但是这款自主驾驶公交车已经实现了无人驾驶。这个外形接近一辆小面包车，漆成了黄白两色。车内呢没有油门也没有方向盘。这车呢是电力驱动。一块电池可以满足一天运转所需，每天夜里通常需要充电3到4个小时。自今年的3月份投入运营之后呢，它这个行驶相当顺利，还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所以研发企业就表示啊，这是一辆完全自主驾驶的公交车，已经充分了融入这个当地的公交体系。 如果在预先设定的行驶路线上遇到障碍物或者行人，这辆自主驾驶的公交车也能够迅速停下，反应速度超过有人驾驶车辆啊。虽然没有司机，但现阶段每辆自主驾驶公交车上都配有一名监管员，万一有需要，监管员可以通过类似于游戏机手柄的装置来控制车辆。那下一步呢，这款车将实现完全无人的自主驾驶。哎呦，这自主驾驶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吗？ 但是以他们这儿的人口密度来说呢，这个实现起来，可以可以。 你要是到王府井跑跑试试， 根本就开不起来， 光停了。再来关注一下，波音将造超音速客机。 美国波音公司呢将会制造这个超音速客机，这种超音速客机的速度将是音速的5倍。波音公司说呢，无论旅客打算前往世界何处，这种飞机的都能在1到3个小时内把旅客带到那里。 然后比如说按照现在的航班速度啊，从纽约飞到伦敦大概需要7个小时，但是乘坐波音公司的超音速客机只需要120分钟。120分钟，2个小时。 波音公司说呢，超音速客机概念仍在初级的研发阶段，制成样机呢之前还是有一些关键性的技术挑战待克服。这一概念变成现实可能大概要20年到30年的时间。 但是我不是听说，我记得原来的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老听说，这个如果一旦超过超什么速的时候，时光就会逆转倒流来着。 哇！ 哎呀，一不小心，我是不是把我们星球的话给说出来了？ 你是不是在机器猫里看的？ 哎呦，我忘了。 所以要这么说的话，20年也能等，反正到时候有可能可以倒流。 好吧。 自己关起来，只留下一个阳台。每当天黑推开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一幕一幕 再次演出你我的爱。我把电视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对白，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你要的爱我学不来，眼睁睁看情变坏，人睁睁看情感慨。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写着等待。 手放开，来自李圣杰这首歌。 李圣杰， 哎，有没有人听过呢啊？ 李圣杰声音真的是很好听。 哎，李圣杰最出名的是那一首叫什么来着？ 痴心绝对吧。 啊，痴心绝对，对对对对。啊，那个啊，好多朋友，你看我一说到这个时光逆转这事儿，好多朋友说了，像灭妆法师和我的小朋友都说，是爱因斯坦说过什么超过光速可以时光倒流。哎，对，我记得我上次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过这事儿啊。然后还有淡蓝色的天空就说了，是超过光速会使空间扭曲，空间和时间分离，导致时间变慢，但是不会倒流。这都什么人呢？我们的听众。 哦，这位朋友同时刚才还说，小时候可以撒欢，现在不行了，长大了总要装正经。 哦， 这都是来自于这位朋友叫淡蓝色的天空。 对，你就你这个样子，你不用装正经，就你刚才你解释的那一段，你已经很不正经了，你知道吗？你都非常超人了，你。 你这大帅刚刚的表情都已经惊愕了，哇，哎、懂好多、哦。 对，真的懂好多。还有我的小朋友说，哼，好不容易互动一次，我妈还没听见。没事，你只要多跟我们，我记住你了啊，我的小朋友，哎，记住你了， 你千万别改名， 哎，尤其是记住你的头像啊。 对， 然后 你这个头像，我真的想点开看一下， 就很可爱的一个小 朋友、哦、点开挺可爱，但没点开看梭罗列图的时候 啊、没有，就点开挺可爱的啊。然后那个记住了，下次再互动，让你妈准时收听，我们肯定读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还有其他朋友 好奇心说了，嗯，小时候可以光着屁股满街跑， 嗯， 大了行吗？ 你也可以啊，就跑一回呗，跑完了你就得找个屋待着啊， 就跑一回。 然后那个 给绑起来了。 那个孙涵说了，我小时候你看啊，小时候周末收拾屋子总是被爸妈使唤，来你去那儿，小涵到那边把那个床单叠了，把衣服收了，哼，长大了我都是站着使唤我老公啊。 而且一定要加一句，那感觉， 哎呦，哼。 我说这个朋友的名字是不是爸妈的姓 儿？哎，有可能 是吧。 但是我就想知道你老公是啥想法？你老公说小时候被爸妈使唤，长大了被媳妇儿使唤，你说我还有出头之日吗？ 哦，对，我们没有想过你老公的心情， 对吧？你这个东西真的是啊。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哪些事情是你小时候能干，长大了干不了，或者是不能去干的事儿？哎呀，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咱们接下来时间说一组趣闻吧，说一条趣闻啊。 好，看看澳大利亚的事儿。 嗯， 澳大利亚大学呢将会引进分析软件鉴别代写论文。 哦， 这个代写论文作弊行为啊，在澳大利亚的大学中并不是特别罕见。 嗯， 为打击这种行为，澳大利亚很多所大学计划在今年内引进高技术分析软件鉴别代写，届时呢可能有一个标点符号就会让这个作弊行为曝光 啊。 啊，软件名为叫作者调查，由美国一家公司推出，它的工作模式类似于法医语言学家，可以帮助确认构成个人独特写作风格的70个不同因素，这些因素包括逗号、括号、破折号的使用，以及作者如何举例，是否会在句号后留两个空格。软件还会计算论文的可读性评分，并与学生先前提交的论文进行对比。 哇，这个产品的设计者就表示啊，写作当中呢包括独特的指纹，这个指纹呢不是真正说我们手上的指纹，就是它那种印记。独特之处呢在于它不会随着你的写作而变化，无论你写什么总是那样，是一种写作习惯，可以说、 哦、 是吧。 哎，目前呢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迪金大学还有新南威尔士大学等多家院校正在开发和测试这款作弊论文监测软件。那南澳大利亚大学反剽窃专家布雷塔格的研究发现，大约 60% 的澳大利亚学生有作弊行为，他使用已被认定为代写论文的该校学生论文检验这款软件，发觉这个作弊防作弊新工具非常有用。它还不是那种现在我们经常意义上的那种叫做反抄袭，就是那种它还不是抄袭啊，它指的就是你代写都它都能给你查出来， 对，写的习惯、 哎、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棒。 目前能这个网络上说可以查的有查重嘛，对吧，咱们教论文的时候都有系统查重、 啊、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那个可能就是有抄袭的问题。 嗯， 这个连你找这个人代写他可能他写的风格、 嗯、 他连你没看标点符号全部作为他这个写作元素、 嗯、 所以这个挺神的。看他们 其实我觉得这个改天我们也可以互动一下这个互动话题，因为每个人写东西的习惯都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就习惯用叹号、 嗯、 叹号叹号叹号、 哦、我也挺喜欢用叹号的， 是吧。所以这个咱们到时候也看看啊，那个哎，这个测验一下、嗯、 挺神奇的哦。 嗯嗯嗯。 说完这个再了解一下，刚才呢咱们说了给动物降温这事儿，就说明最近持续的这个高温啊、 嗯、 来的好像比往年早。 嗯， 这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受这个暖高压脊的影响呢，周三以来本市出现了连续的高温天气。 嗯， 昨天午后呢平原地区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8，刚才大帅感觉39度都有了。 嗯嗯， 白天呢天空晴朗，风力不大，特别是有利于气温的快速上升，这也是造成这个气温上升的一个原因。 嗯、对，预计今明两天北京的天气依然以晴到多云为主，晴热干燥的天气还会持续，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局部地区将达到38到39度。 嗯， 那连日酷暑，人们连连喊热，今年的高温天气是否来得比往年早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金兰表示，今年六月的气温的确比较高，但并没有来得特别早，每年六七月份是北京高温天最多的时候，最早的时候五月下旬北京就曾经出现过高温天，但是五月的高温天数整体没有六月份多。那今年北京首个高温预警是在5月30号启动的。 哦， 其实哎，是六月流火吗？还是七月流火呀？ 往年肯定应该是七月， 七月流火、 嗯、 是吧？啊、 哦，这个据统计啊，咱们说说历史上的事儿，比如在1952年和2000年的6月1到30号、 嗯、 这30天，北京的高温天气呢，就曾经有11天是算高温天数的。 嗯， 1999年的6月24号到7月20号、 嗯、 还曾经出现过9天的连续高温天气。 嗯、 因此呢，北京六月份出现高温天气也并不是太反常，因为有过这个记录嘛。 啊， 从高温的极值来看。气象历史上北京六月份的高温极值出现在61年的6月10号，达到了40.6摄氏度。 我、嗯、但是我最烦最讨厌的就是为什么我一洗车就下雨，一洗车就下雨，我已经忍了十几天我没有洗车，我终于在前天我想我洗个车吧，因为太脏了，刚洗完昨天来场就来那么一段雨，结果又给他弄脏了，烦死我了。 你昨天说完了这个时候，小航后来就跟我说、 嗯、 他也是，他平常吧，一爱勤洗车，二呢喜欢停在地库。 嗯， 地库有的时候要比地面稍微便宜2块钱，对吧、 对。 结果他说他昨天又不怎么了，先是洗了车，然后停在了地面上。 那我就再送他场大雨。 在街头伫立，我在犹豫， 逃避，还是让你看见我在这里。天空间飘来的雨，从眼里滑落到心里。我在怀疑，该不该躲你，该不该躲我这场雨。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 哎呀，我看到了我们的微信上有一位朋友，你看咱们的听众确实是博学多才，对不对？有位叫火麒麟的朋友说，二位二位，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啊，这个七月流火啊，是说火星西行，夏去秋来，天气转凉。而我们有的时候恰恰把这个就给用错了，用成了那种叫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反而指的是热了。对吧， 就是误区。 嗯， 我在犹豫。 哎呦，你看看还有很多朋友，许福南也说了，大帅，七月流火指一种天文现象，不是热的意思，谨慎哦，我以前也搞错了。哎呀，真的是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啊。唐唐还说了，刚刚听大帅说一洗车就下雨，我老公就在旁边说他也一样，所以他一说想要洗车，我就说你别洗，你一洗车就下雨，你就是求雨的。 你别说，听这歌我感觉都已经下了似的。真的 真的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首歌简直被无数人翻唱，但是每一版都挺好听的。最早是李克勤的版本。然后呢，第二次小高峰是杨宗纬。现在这个是那个这个女孩叫什么，娃娃。 对对对对，娃娃。 娃娃。 来看看那个我的小朋友说了啊，上学上学的时候有广播体操时间，为了逃运动，我和我朋友就在躲在厕所里吃辣条。现在想想，现在想想真的是边吃边傻乐啊！我还为了不上操，兼任书法课代表、美术课代表，哎，去给老师打扫教室啊，就是为了不上操。 这个你知道，这都代表数学不好，算不过账了。 哎，但是很多女生真的为了能够不上早操，真的是能够使出各种招数啊。火麒麟说、你说 不是，大部分朋友反正都说的是不能光屁股这件事儿 啊， 是吧， 好多人都在怀念，是吧。还有一位朋友刚才一开始最早发的说，小时候能穿开裆裤，现在能吗？现在都穿那种兜裆裤，就是那种就跟就是如果让老人看见都骂死你那种，就是你这是拉了一裤子吗，是吧，就夸那个大裆就 对那个特别挎着，特别的懒散， 滴 溜嘟噜的， 就是尤其以学艺术的为主。来看一下，火麒麟还说了，说小时候啊天天想吃肉，穷啊吃不到，现在天天都能吃，血脂高啊不敢吃， 得吃大发了这种。还有这个海琳娜就说、小时候可以撒娇啊，那了就不能随便撒了呀，还想继续和爸爸妈妈撒娇啊。 哎呀好。还有蒲公英说了，小 撒了呀，还想继续和爸爸妈妈撒娇啊。 哎呀好。还有蒲公英说了，小时候啊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去天坛东园东门的果园帮着除草摘落果，还可以这个爬树摘山楂，现在果园没了，变成开放的了，树自然也不能再爬了。哎呦，你看他这个说起了很多人估计就是共同的回忆，对不对？ 对 啊，还你说 火麒麟又说了、说大帅，你跟小航你们俩人应该洗完车去看萧敬腾的演唱会。 这好家伙，还有蓝叶说了，我呢从来不睡懒觉啊，从来不睡懒觉，我每次周末都听你们的节目呢，而且听你们节目的时候我都已经跑了一个多小时。 这厉害了啊！这个好吧，今天呢是一个周末，然后我们早间的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 没错。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上半年、今天是最后一天， 对，我还要预告一下，今天下午还有我演的话剧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去繁星戏剧村看看我演的话剧《奋不顾身的爱情》。 哎呦，感受一下。另外呢，就刚才说到，今天是上半年最后一天，明天开始下半年第一天了啊！ 啊。 大家好好计划计划，好好计划一计划， 已经到下半年了， 对 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苗山。 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